第220集，飞兰可能出事了。周末下午，任毅去买了点他爸爱吃的东西，然后又去给宫飞兰挑了一件礼物。他没有送过小女孩东西，还特意找身边人问现在的小孩子喜欢什么。最后是李萨给他出了主意，他买了一个运动相机。他记得宫飞兰喜欢户外运动。准备妥当后，他回中队接上曲阳波，开往养老院。这个点过去，刚好他们一帮人一起吃顿晚饭。他都提前查好了，养老院附近有一家特别不错的羊肉馆子。 哎，真够堵的，咱们要是比陈队他们晚到，就太不好意思了。 应该不会吧。任毅扫了一眼导航图上那几道如同月老红线一般交错的路线图。 过了四环就好了。 曲阳波打了个哈欠，继续打字。 哼，跟邱队长聊天呢？ 我倒是想给我同学传授法考的复习经验呢。哎呀，他太忙了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我也好久没见着了。 即便内容是抱怨的，但口吻中还是透出丝丝甜意，听得任毅羡慕不已。两个成熟的大人谈恋爱，应该会轻松很多吧。 哎，对了，你给飞兰买了什么？ 运动相机。 到时候帮我们带个好，以后恐怕也很难见到这个丫头了。这么小的年纪经历这些事儿，真是可怜。 是啊。任毅答得有些恍然，因为他又控制不住地想起了宫应贤。哎，这对兄妹为何如此命途多舛。好不容易过了最堵的那一段，天都快黑了，曲阳波看了看表。 你包厢订的几点的？要不要往后延一下？ 可能要，我订的六点，现在估计…… 任毅刚拿起手机，恰巧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宫飞兰打来的。他一边开车一边接下电话。 喂，飞兰啊。 电话那头却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一丝细微的衣服窸窣声。 喂， 飞兰。 喂。 等了足足有三秒，那头依然没有人说话，这应该不是信号不好了。任毅把手机举到脸前确认了一遍，是宫飞兰打来的。那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他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毕竟曾经也有从宫飞兰的手机上打来的电话带来的是糟糕的消息。任毅有些急了，刚想再次询问，电话却被挂断了。曲阳波也坐直了身体，紧张地问， 怎么了？ 任毅没空回答，他连忙反拨了，但电话刚刚拨出去就被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一条信息发了过来，只有简短的两个字：救我。任毅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，他猛地踩住了刹车。这里本就车流密集，他猛然刹车，后车反应不及，前脸直接怼了上来。碰撞不重，但两人还是往前倾去，又被安全带拽了回来，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座椅靠背上，一时都被撞懵了。曲阳波捂住脑袋急道， 任毅，到底怎么了？ 后面车里的人已经下车了，任毅却根本顾不上这些小事，他把手机扔给曲阳波， 给宫应贤打电话， 然后一边催动油门一边打转向，此时也顾不上什么交规，往岔路开去。曲阳波看了看那条信息，脸色煞白。 又来。 他连忙给宫应贤打电话，没人接，又给秋妍打电话，依旧是没人接。 怎么回事啊？ 任毅夺过电话，给宫应贤发了条语音。 飞兰可能出事了，我正往他家赶，你看到尽快给我回电话。 这个时候怎么就没人接电话了？他们不都是24小时手机不离身的吗？ 他们同时不接电话，多半是在执行任务，调到静音了。这个电话打来的时间一定也是计划好的。这里离飞兰家不远，你先报警，让最近的派出所赶紧过去看看。 好。 任毅的心焦灼难忍，恐惧丛生，他知道事情没完，他知道紫燕一天不落网，没有人是绝对的安全，可他万万没想到紫燕还是不肯放过一个小女孩。任毅紧握着方向盘，双手都在发抖。曲阳波握住他的手腕。 别急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应该会比我们先到。 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以为月星谷死了，他们不会再动飞兰了。毕竟，飞兰是用来威胁月星谷的吧？可是，飞兰也可以用来威胁宫应贤，威胁我。 这帮没有人性的畜生！对了，老队长那里。 仁义才想起他们此行出来的真正的目的地，他忙给他爸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到哪儿了？你们陈队长下午4点就来了，你们怎么还没到啊？ 老仁，我这里临时有很重要的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。你们先吃饭，不用等我们了。 哎，不是，你真是啊，什么事儿不能搁一搁？你把领导请来了，结果自己不来，这像话吗？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回头再跟你解释，帮我跟陈队道个歉。 你， 仁义挂了电话，脚下不停催动油门，只希望这车能开得快一点，更快一点，恨不得能一下子飞到宫飞兰家。幸而距离不远，刚到了地方，他就接到了宫应贤的回电。 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刚刚干什么去了？飞兰可能出事了，我刚刚到他家楼下。 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刚刚在抓，先抓飞兰。 他给我发了个求救短信，电话接通没人说话。就是这栋6号楼。 宫飞兰住在一个高级公寓，这个小区容积率很低，但占地面积很大。在地下停车场找到相应的楼号，就拐了好几个弯。 什么不可能？ 仁义跑进电梯间，想按按钮，但又想起来飞兰家就在8楼，还不如跑上去快。于是他和曲阳波对视一眼，冲进楼梯间就往上跑。没想到楼梯间信号不太好，仁义听着宫应贤说了什么，但被杂音撕扯得7零8落，根本也分辨不出内容。仁义又跑得气喘吁吁，干脆啊挂了电话。带两人跑到8楼，这个一梯两户的高档公寓左侧的大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阵阵人声。仁义冲过去就一把推开了门，眼前的场景令门外的二人愣住了，也令屋内人愣住了。大平层公寓偌大的客厅里，装饰着色彩缤纷的气球、彩带、鲜花，桌上摆着冷餐盘，俨然是在准备举办派对。而客厅中央站着宫飞兰和几个警察。仁义傻眼了，宫飞兰见到仁义也很惊讶。 仁队长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 仁义回过神来，大步走了过去，按住宫飞兰的肩膀，神经质地上下打量他。 你没事儿？ 我能有什么事？到底怎么了？突然就有好几个警察来我家，然后你也跑过来了，你这表情……你别吓唬我啊，到底怎么了？ 你手机呢？ 我手机找不着了，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。 丢了？ 仁义顿觉此事十分不妙。宫飞兰没事当然是好的呀，可是那个电话和短信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看都像是故意吸引他来这里。 为什么？ 应该没丢，我几个小时前还用呢，我下午都在忙活派对，东西又多，可能不知道放在哪个角落了。到底怎么了呀？ 仁义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宫应贤打来的。他搓了一把脸接通电话。 飞兰没事。 宫应贤似是要说什么，又被这句话压了下去，他转而道， 他家里有什么异样吗？ 他说他手机找不着了，不过他现在是安全的，这里有警察、有保姆、有保镖，还有派对公司的。 他为什么会给你发信息？ 你说飞……不，你说偷走他手机的人……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这样把我和杨波引到这里来？我们本来又…… 仁义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心下一凉，恐惧如菟丝花的虚藤攀附着他的神经，疯狂生长。 本来要去哪里？ 去看我爸。 任意挂了电话，风一般卷出了门。